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3 即係愛華頓主隊啦，當日嘅陣容啦。咁我即係覺得咧，呢11人咧，即係基本上都係 full team 噶啦，係唯獨是一個位，即係其實就詹士麥卡菲啦，即係領隊馬天尼斯帶過嚟嘅一位中場中球員啦。佢其實就叫做頂替奧士文的位置，不過他兩個其實基本上就50-50輪流打的，其實今季咁，所以 我覺得奇怪就係即係麥卡菲即係呢場如果打比喎，佢即係咁突然間放出嚟，覺得有少少奇怪啦。同埋你如果你睇個陣嘅話，佢手即係手中後嗰個位置，有啲牙煙。 系啊， 有啲牙煙。 我就覺得嗱，頭先咧第一句我好 buy 嘅，嗱呢場波係打比啊嘛，即系咧往往咧，我覺得咧打比戰咧就係揾一啲咧去明白球會背後嘅意義，又或者係球會即系效力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即系咁樣咧，你擺嗰啲球員落去打咧，就更加打得出一啲即係好投入感嘅，即係成日奧士文咧，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佢對利物浦打得特別好嘅，即係可能對其他隊咧即係平平無奇嘅，即系咧往往咧佢對住利物浦。有啲好精彩嘅表現，不過今場波即係馬天尼斯咧就暫時擺咗喺後備啦嚇，咁佢後備都有出場嘅啦。咁另外就我覺得即係你話論最好嘅人腳啊，不過能力啊、狀態等等咧，呢十一個咧基本上都係最好嘅，即係喺愛華頓嚟到講啦嚇。咁可以去埋下一張即係利物浦嘅正選陣容啦。即係賽前咧其實有啲報道即係都放咗風啦，咁就話我哋嘅左閘啦嚇，何西安力基就應該2013年都係無緣噶啦嚇。 2013我睇佢嗰度應該講個傷患嗰度，好似唔知十月尾定係一月初都有機會翻嚟，即係開頭第一個信息就話即係要收 lift 嘅。 嗯， 我話唔係，我心諗收 lift 咁大鑊，咁就 大劑啊， 大劑。咁而家佢應該兩個月到啦。 係啊，嗱，咁另外就即係。何西安力基打唔到，其實就我覺得對阿仙奴嗰場冇咗佢咧，其實左路係爭好遠嘅。咁嗰日打嘅斯素高咧，就我覺得基本上佢其實個狀態或者都係麻麻地嘅。不過今場咧就其實賽前都放咗風。用費拿根會打㗎啦，咁反正呢場波咧，即係我當然盛讚佢啦，咁另外 費拿根係好， 係啊，領隊嘅羅渣士啦，甚至乎隊長謝拉特咧，都覺得咧呢個球員係即係以佢嘅年齡啊，佢嘅經驗嚟到講咧。係呢場波咧，佢係表現咧係100分嘅，甚至乎咧，謝拉特講到話費拿根呢個球員咧，佢其實喺利物浦土生土長啦，佢就講中咗我嗰樣嘢啦，就話其實佢好明白即係兩間球會背後嘅歷史啊個意義喺入邊啦，咁所以佢打呢場波咧，又我覺得非常之投入。 佢投入之餘咧，其實本身阿費拿根咧，佢即係助攻力一定唔勁嘅啦。 特別係其實佢本身打右閘添。 佢打右閘嘅，特別咁助攻力唔勁，咁但係同埋佢一樣嘢就係佢自己。都唔係話即出擊嗰啲自己都唔係太強，但係今日跟人咧，特別佢要跟阿 馬拉斯 嗰度，唔係之後嚟嗰個阿迪魯 迪魯菲奧啦，甚至乎有陣時馬盧卡古 係啊，都跟到嘅，真係完全係跟到。即係如果靚仔，佢第一次我記得最有印象就係即係之前上任領隊佢嗰陣時就槍佢出嚟打擺場對曼城啊，即係杜格利樹嗰陣時出嚟對曼城，哇塞好大鑊喎！佢出嚟打右閘對曼城，點知原來得喎？ 系嘛？ 打到 我覺得 OK 嘅 ，OK 啊嗰 場，同埋佢係好有進步嘅。咁另外你話講翻前場咧，即係賽前亦都講話史道列治係會有傷啦，即係可能踢到又可能踢唔到，咁結果擺後備啦。我初頭以為係摩西斯會打翻即係出嚟打嘅，咁結果就佢用翻佢自己帶過嚟嘅祖亞倫啦，即係羅渣 士。但係因為摩西斯佢無論係其實今場波而家睇呢個陣咧就你睇落是4-3-3呢張圖整出嚟4-3-3啦，大場波。其實係應該係4-2-3-1嘅，即係 祖亞倫係挨前少少。 祖亞倫其實就係蘇亞雷斯個位，咁蘇亞雷斯再前啲，咁咧就兩個防中，咁啊佐敦軒達神同埋阿古天奴咧就喺 左右兩邊， 喺阿祖亞倫左右兩邊。 不過祖亞倫其實佢防守嘅時候都收得比較厚嘅，係呢個都係真嘅。嗱，你話利物浦呢場波咧我覺得嗱呢場比賽最後3-3啦，六個入球啦，即係畫面可以翻嚟唔該啦，嗱呢個比賽咧，頭先我講咗啦，即係個節奏即係好明快啦。點解我話即係都算得上係精彩咧？即係雖然未至於係好高水平啦，但係個精彩度喺邊一個位咧？我就覺得咧，起碼咧呢兩支球隊咧。 都不是九斩上去的，即是 这个 是 绝对是 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就是呢、他们那些球呢即是两队、啊、都一定会起码过下个中场、啊有些互动、啊、互传、啊、拉扯呢才踢上去的， 因为你没办法的，你看、利物浦和、 爱 华顿这场球呢两个都是 打一个前锋的、跟着然后 就放五个，即大家都放五个中场、啊、其实特别就是我华顿他自从米拉拿斯他转了做即是副锋的位置之后呢，他在前面两侧的位置呢那种激荡或者是骚扰前 制造很多威胁， 制造很多威胁的。所以你的传送一定都会好一点，然之后还有伯里啦派拿啦。这些就是前面那个中場那個位置那個創造力是高一點，即其實我看回愛華頓這次的打法呢，即是他現在一個四五個中場呢計埋這個盧卡古這個新魔獸呢，我只看他那個影子是什麼呢，即是像車仔， 是 車仔的年代其實都是這樣的，即是都是一個 你是說整隊那個帽似車仔， 那個帽似真的好像，因為有一個魔獸啦，已經真的好像以前杜魯巴那時年代，即是摩連奴第一任來，即是第一次零 五，不是那零四至零五，即 是零四那個詞，因為好像巴里就變了房中 林伯， 不是林伯，林伯其實變了巴克利的位置的、巴里就變了是當時房中是 不是波力克呢， 不是波力克 再後一點，哇你這樣真的突然間考我記憶力， 波力克之前即是艾森 OK 艾森那些位置，那就派拿啦米拉斯其實變了是一些激鬼的人， 即是祖高爾杜夫、洛賓等等， 洛賓那些等等、當然他的突擊力沒有洛賓那麼強，但是他那種騷擾性就好像可能古裝神那些、或者那些位置似的，他形象出來的、他們的滲透性即是激即是大概在三叉激過的滲透性，就不是 IC 那些今次真的打得好，你調轉去看回利物浦的話呢，唯有滲透能力的在前面那個位置，雖然他都是打四二三一，但是前面那個有滲透性那個只有古天奴、所以你咁即係更何況今次古天奴都出翻嚟嘅話，其實兩隊波中中場鬥冚，精彩嘅。 你如果你頭先提到咧，你愛華頓即係而家打出嚟咧，似當時摩連奴第一年帶領嘅車仔，我都某程度上係同意嘅，即係我就覺得咧，而家愛華頓嗰個特點咧，即係大家留意佢四二三一啦，嗰個三咧，即係米拿拉斯啦，仲有呢個派拿同埋巴克利咧，佢哋除咗控到波之後，佢哋仲可以上腳突破嘅。呢個我覺得個侵略性係提升得好緊要嘅，呢個係即係馬天尼斯起用巴克利，我呢個當然係我哋經常都讚歎佢嘅啦，即係巴克利呢個新星，甚至乎我覺得世界盃係要預埋佢添啦，咁英格蘭嗰啲會陣間再遲啲啦，喺遲啲集數。 其實你睇翻，所以我點解話佢似？其實你睇翻即係當然班尼斯今日就五十分嗰場波就五十分鐘俾人換走咗嘅，就即係拜仁士即係五十分鐘俾人換走咗。但我覺得佢個形象都係似以前當年車仔艾樹利高爾咁樣，都係咁想殺上嚟。更何況樣嘢，拜仁士佢個組織性咧係比艾樹利高爾更加強，即係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翼自己一邊衝上嚟，然之後傳個波去中場嗰啲，拜仁士可以滲翻入去禁區裏邊一夜射嚟嘅。所以拜仁士個全面，而家佢到29歲先可以代到艾樹利高爾，即係可能佢防守性仲有些少，對於艾樹利高爾有些少不足。 佢唔係係出名門啫，就拜仁士。 所以就係即係有陣時啲嘢真係如果你出咗名門，真係好多。拜仁士個球員都。是我都幾喜歡 他的。我就覺得他甚至乎呢，即是我們前幾集講過組織後衛，甚至乎即是找他呢跟拿姆齊名的，基本上可以即是呢是可以即是一個進攻是可以靠一個後衛去上波呢，就是不知拜恩斯呢就是做到這樣東西。我如果你說我講返整場波呢，我就覺得呢即是呢剛才我講到的節奏是相當明快的，但亦都同時間呢即係嗰個技術、個意識、個素養咧，又同時間喺度喎。咁再加埋打比戰嗰硬淨度咧，咁啊，即使呢場比賽最後嗰三比三嗰六個入球咧，即都唔係運動戰入球，即都係一啲個球斬入去或者罰球或者罰球先要頂入啦。咁但係咧，即呢場波咧仍然算得上係精彩嘅。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打落你問我即邊一隊值唔值得贏咧，我反而覺得和波係真係 和波真係好合理。 咁但係咧有啲位咧。 我覺得又可以做得更好啊。例如係咩咧？例如咧就可以去一去下一張相先啦。呢一張相咧，其實應該就係講緊利物浦入第一球波嘅時候嘅啦，係呢球波就係、是、當時就四分鐘利物浦嘅左路嘅一球角球啦，就係、是、謝拉特去處理啦。咁當時間咧，即係最後入波第一隻高天奴啦。咁所以咧， 你都估唔到佢企喺嗰個位 置。我想留意我想留意就係大家留意十號，即係紅色十號啦，應該即係直頭喺畫面嘅正中央就係、是。高天奴啦，咁 mark 佢咧就係其實就係我哋頭先讚嘅巴黎啦。咁嗱呢球波咧就係開角球之前嘅，咁可以去埋下一張相啦嚇。嗱咁下一張相咧就係即係開角球斬入嚟嗰陣時咧高天奴咧其實已經係鬼鬼祟祟咧 走咗後邊， 走咗去。 我覺得矮細球員就係呢個好處嘅，突然間啜一聲咧去咗後邊咧。其實我以前踢波啦，我有啲師兄教我哋咧，你要 mark 人咧。你唔好用隻眼望住個人，你用隻手掂住佢嘅，你要 mark 嗰人個手邊咧，佢一喐咧，你隻手 feel 到咧，你對眼角跟住咁追咧。但係有時啲矮細球員咧，即係可能佢身形細啲咧，佢喐動咧，就算你有時手掂到佢咧，佢都覺得個動作唔好大。即係如果高大嘅球員，佢有陣時喐動嘅話， 有陣風添。 係啊，佢啲身影喐係啊，好似盧卡古，佢有陣時咧身影喐咧，佢嗰個即係會拉動你眼球，會掩黑啲。 呢球波我覺得要講嘅咧就係咧，其實大家留意喎，頭先高天奴喺前柱嗰陣時，巴克利咪喺佢隔離嘅，直頭高天奴行走咗咧，巴克利決定企翻原位，而冇跟到入尾柱。 即係而家個捉個波隔嗰個係巴克利嘅。 唔係啊，巴克利仍然喺近柱啊。 咪就係個啱個波。 呢球波就啱啱即係最後蘇亞雷斯就批一批咁啊，批咗去尾柱啦嚇，咁即係就成就咗第一球入球啦。咁呢球波咧，我哋就係即係想講就係巴克利最後走甩人啦嚇。咁第二球波其實。 同埋呢球波咧，呢球波咧，其實阿古天奴控完之後咧，一夜射埋去，你知唔知個喺個網喺個龍門裏邊有邊個企喺度擋球波？ 我印象都好似高文啊， 嗰好似麥卡菲嚟嘅。 啊係係麥卡十六號， 佢企喺個白界線後邊，咁你做乜？ 唔係咁佢原本嗱，第一你公平啲講，嗱佢原本就企喺界上面嘅。 佢人哋你諗下，古天奴佢第一有控嗰陣時有半秒時間行翻啲出嚟，可以封大啲嘅位置，因為侯活佢望嗰邊噶嘛，即係望阿蘇亞雷斯個位噶嘛。你古天奴控咗第一腳嗰陣時候，你行翻出啲風大啲嘅位啦，佢又踢到個波噶，但係嗰陣時喺白界線裏邊噶嘛， 佢係護到嘅。如果唔計白界入波嘅話啦，不過嗱講真，第二球即係我就因為技術問題 cap 唔到，好蒙嘅呢圖，咁啊冇出到張相。即係第二球就係米拉拉斯即係喺謝拉特後邊攝出嚟，咁啊撞入啦。咁我覺得即係嗰球盲眼位就輸謝拉特啦嚇。咁之後咧，我反而覺得有一球咧。更加要值得即係攞出嚟講一講，咁就係2-1嗰球，咁有相可以去埋第五張相啊，唔該啦，咁樣就係、是。呢球波就係蘇亞雷斯個罰球啦嚇，咁呢張相咧講到俾大家聽咩？就係當時就蘇亞雷斯同埋艾加就擺定諗住處理啦嚇，咁呢個人牆咧就係四人嘅人牆，我其實唔知係。究竟算是四人定五人的人場？ 其實五人的你最右手邊是邊個？我睇 最右手邊其實就是派拿。 派拿其實即係個球波。 佢算唔算人場咧？ 佢算嘅，因為佢算係一個令到球波更加靚嘅人場啊。係 嘛？ 你知唔知阿蘇亞雷斯射嗰陣時候咧，有兩個，佢入咗兩個死位嘅。 嗯。 佢射嗰球波咧，啱啱佢過嗰陣時候咧，嗱你睇下啦，佢派拿。準備跳啦，跟住咧佢隔離嗰個係阿巴里嚟噶嘛，球波啱啱就喺阿派拿瞓埋喺巴里嗰陣時，佢山閘嗰陣時就啄，咁就喺個波仔個兩人嘅條腰中間飛入去。 係啊，咁係啊， 跟住後仲要撲埋去，但係都喺個死角。個角位咯，即係基本上係兩個喺兩個死位入咗，即係射得係好靚。 我就覺得我點解問沙比仔派拿算唔算人場咧？我就係覺得。點解人牆企咁開呢係嘛？佢直頭零零色，佢唔係企埋埲人牆度喎，佢無啦啦企出右邊，即係一兩步，即係鏡頭嘅右邊啦嚇。即係我就唔明呢樣嘢咯。第二咧就係、是、嗱，好啦，我派拿係咪人牆？我唔理住啦。咁點解你冇話嗱人牆咧？我哋當然係要遮近處啦，龍門就企尾處啦。但係咧，淨係你唔好話。 有冇遮近柱再褪一兩步，直頭連個近柱遮唔遮得曬咧？我都覺得我有個疑問喺度咯，我自己。咁所以你話呢球波，我覺得其實你話個人牆排靚少少咧，係可以避免嘅，真係啦。你話即係呢球波就蘇亞雷斯射啦，你印象即係射完呢球波入完之後咧，我一。第一時間有一個反應，我即刻想起另一球波。嗰球咩波呢？就係、有一年咧，我諗有兩三年前啦，就係利物浦又係對住曼聯嘅。我諗你有冇印象先？即刻我講對曼聯。 邊個先？邊 嗱嗰場波3-2嘅，貝碧托夫入三球，謝拉德入兩球。 哇！ 啊，真係你記憶呢排差咗啊！自己生日又唔記得， 我真 係冇呢波都唔記得。 我真係冇印象，我淨係記得4-1啫嚇。 係嘛？就係記得4-1嗱，嗰場波咧就謝拉特射罰球，傑斯就縮開嘅。有冇？ 哦，我記得，我記得，有啊有。咁我記得有個漫畫就係出咗嚟有4格漫畫，咁就話傑斯行埋嚟嘅喎，要男人大丈夫驚咩？佢行埋去做人牆，跟住一個球波咧，傑斯縮咗嘅。 係啊， 跟住傑斯就話，即係嗰啲漫畫嗰啲設計對白就係怕冇得再做男人大丈夫，因為佢射個位就喺係嗰個 中腰再落少， 就係嗰個要害位射過去嘅。 係啊，咁所以呢球波蘇亞雷斯入完之後，我即刻諗翻嗰球波啦嚇。咁即係呢兩，我又覺得即係我都係講嗰樣嘢。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失波咧，你如果留心少少或者即係把握得好少少咧，又係可以避免到。 其實佢有三個人場係夠嘅，所以你諗下派拿佢要企嗰個位咧就唔係好明白用意，因為嗱、你睇下最右手邊咧，仲有個球員喺度嘅。通常如果你好似派拿嗰位咧，佢點樣企開啲啊？因為佢怕可能佢 要掹人咯， 短波啊，放個短波去側跟咁要掹人咯。但你右手邊原來仲有個球員，所以話啦，真我唔知點解佢要企整個空位出嚟。 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度就其實好可惜嘅，失咗呢球波，因為我話齋巴利斯褪過一兩步，呢球波唔使入嘅，絕對係入唔到嘅。 入唔到嘅，因為佢個波過咗佢兩個人條腰中間，根本我見唔到有空位嘅，係啱啱好過到啊！我懷疑根本掂到你件衫，你已經掂曬衫。 有陣風咯，成個。 係啊，有 曬。所以呢球波咧，我即係雖然作為一個利迷，我都即係鄧愛華隊，我覺得相當不值嘅。 但係都講一樣嘢，真係成日靚嘅蘇亞雷斯。 係啊係啊，但係你如果真係其實可以避免到咧，呢一球波啦，咁即係又可以去埋下一張相啦，即係呢場波其實雖然就和波啦，咁之後但係咧又有另外一啲。即係賽後有另外一啲炒作喎，咁咧就係評論翻場波咧，其實應該上半場，但其實即係初段、中段咁上下啦，即係有一球蘇亞雷斯就已經控咗個波啦，咁最後就應該 係我開頭以為咩？以為佢鏟佢跑嗰陣時鏟中佢咯，我真係嗰下擔心咪斷腳嘅，但係後期睇翻落嚟出嚟，原來成個鞋釘咁食啊！呢啲抽水真係核突咗啲。 係啊，唔係咁即係講翻就係應該係米拿拉斯同埋蘇亞雷斯嘅接觸嚟嘅。咁係米拿拉斯，即係我就覺得突然間好似李小龍上身咁樣，即係有啲人就諗伊雲斯嗰印度奧巴嗰腳，其實都相當類似。 其實我睇完呢張相咧，我覺得好彩啊！好彩係乜咧？如果佢上少少或者落少少咧，係骨位就撲啦。 唔係，其實而家都好硬 啊！都硬噶啦，但係如果佢再上少少落少少咧，佢又唔係膝頭前邊喎，咁又好彩喎，就後邊嗰個接位咧，你落少少同埋上少少，真係啲骨位真係大鑊。 係啊，不過嗱，有啲傳媒咧斟酌嗰個位咧就。佢哋大字黑字咧，咁啊寫明就呢個其實係一個紅牌嘅動作，即係一個標準，一個標準嘅紅牌動作啦嚇。咁我就覺得其實應該係俾 嘅， 應該係俾紅牌嘅。 應該俾紅牌嘅。但係我唔明白你諗下你睇完呢球波之後咧，你就算你當眼你見唔到嗰下出腳，大概個位置你都見到嘅，但係你。你我當你唔係好詳細，咁你望落蘇亞雷斯度腳指埋俾你睇，啲咩嚟咁？通俾蚊咬，即係點解可以唔俾牌咧？ 有俾， 唔係我知，我真係唔可以會唔紅咧。但係佢又唔係硬落，完全你 feel 唔到硬落波，同埋啲咁危險動作咧，俾紅其實真係唔過分。 係啊，嗱，唔係咁即係賽後咧，就即係我梗係幫自己講説話啦。即係領隊羅即係利物浦領隊羅渣士就話，即係呢球波應該紅牌咧。即係同埋紅牌咗之後，即係仲係上半場初段啫。咁有可能即係個局面又兩回事。 呢球咧已係如果睇我冇。泰國唔好記啦，如果睇張相就係2-1之後嘅事嚟啦。如果計埋如果立咗紅牌同埋之後啊邊個啦啊？ 阿祖阿伦佢生性啲嗰球咧、哦、入到咧， 系啊，冇错， 3-1啦，场波变晒。 系啦，咁啊，即系赌博爱华顿都讲翻少少啊，就系、是、即系马天尼斯咧，咁佢都有即系有评价过嘅，佢就话呢球波其实真系一啲好普通嘅 lay tackle， 咁同埋就都唔属于恶意犯规。 其实我觉得利物浦同埋愛華頓咧，近呢幾年咧，佢哋個嗰個對冚咧，即係黃牌同紅牌，甚至乎嗰種激烈性咧係低咗。我意思唔係個賽事冇咁精彩，即係嗰種激烈性咧冇咁高。即係我上年就係2012-13咧，上年都冇紅牌嘅，即係兩場波嚟比較，咁啊十張黃牌都 OK 多嘅。 系啊，多噶。 咁呢幾年咧就再前年啦，就七黃，我即係兩場計啊，七黃一紅。再前一年咧就八黃冇紅牌，咁2009-10咧就九黃兩紅，但係呢啲都算數嘅，雖然嗰啲兩紅，都有一張係即刻紅啦。其實最激烈咧應該係2004-05同埋2005-06，特別係2005-06年。你知唔知兩場加埋有幾多張牌？ 我真係唔記得喎。 18張黃牌，4張紅牌，即係點解？你知唔知點解當年咁激烈啊？ 係 一面係打到七彩，知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前一年利物浦就攞到歐聯冠軍，跟住咧聯賽攞第五，跟住嗰陣時炒，哇！咁即係愛華頓冇得踢歐聯啦，愛華頓攞第四啊嘛，咁啊嗰年嗰兩隊波咬到裂控，跟住就要破例啦，跟住即係歐洲足協就破例俾佢，咁就即係兩隊都俾佢踢歐聯咯。 哦、 但係都跟住跟 踢上去第三圈即刻輸咗， 輸咗，跟住利物浦入咗去。咁但係咁上到去之後，即係總之就都即係聯賽對控咁少咁啊，片都咁犀利咯，18張黃牌啊，兩場波18張黃牌，4張紅牌，都唔知點打兩隊波。 沙比仔經常即係攞0405嗰啲聯賽攞出嚟，我見到咧出咁有啲朋友咧已經展望緊咧次循環翻利物浦主場， 翻利物浦 嗰陣時嘅比數都期望嘅比數都打埋。 但其實有兩隊波其實都過咗2007年，特別上年之後咧嗰種。即係隨住呢個兩隊波嗰種中場性或者嗰個踢法開始有變嘅，同埋發生咗兩件事，就係2007年。但係如果係即係莫耶斯都知嘅，就係2007年8月嗰時。 朋友嘅莫耶斯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 ，OK， 佢都知道就係2007年嗰時發生件事，應該就係有個11歲個愛華頓球迷，就喺利物浦，即係利物浦市本身住喺利物浦咯，咁就俾人槍殺咗。 系， 咁就利物浦佢喺嗰陣時喺歐聯外圍賽之前咧，就請咗佢家人去，就全場就即係成扎係利物浦主場嚟嗰場，唔知對邊隊啦。咁就請佢翻去，跟住係歷史上第一次喺利物浦主場自己播愛華頓嘅回歌，跟住即係向佢哋祝福。跟住上年就希斯堡慘案即係英國首相都道歉啦，就住件事，即係可能就對我利物浦球迷係原來係不公嘅，係警察有問題。咁亦都愛華頓之後就係、是、我冇印象係利物浦主場定愛華頓主場之後兩隊波去紀念嗰96日。 哦， 所以佢哋呢啲嗰個打比嗰種可能有時激烈或者長波嗰啲技術對碰都有，但係嗰種恩怨咧，其實你話。對比大好幾年前嗰種恩怨咧，其實係降低好多。即係除咗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利迷，即係見到呢兩件事嘅發生，即係兩隊波嗰種以前嗰種可能積落，即係對住利物浦同埋曼聯唔同嘅，就係、是、嗰種心態就唔同嘅。 好有政治味道啊！ 有㗎，利史呢兩隊波啦，對曼聯點解一向都咁咩咧？即係除咗波之外咧，因為就係佢嘅生活問題啊嘛。你大家知，因為利物浦係一個海港城市，咁曼聯就喺內陸些少，因為就成要。經過利物浦要嗰啲運啲貨入去嘅，有陣時就係上面曼徹斯特嗰度咧，就係嗰啲即係啲可能商家佬，定係或者其他啲人就對利物浦啲工人咧，即係有啲壓榨，所以就呢啲會投入對連對波踢波都比賽都有，即係有啲咁嘅成分咯。 同埋咁樣搞法咧，即係我哋揾啲時間點都要搞翻集。利物浦 其實都有講嘅，同埋都咁講過翻場波啊。其實成場波咧，我自己覺得即係一場打比咧，其實我再有個再細些少嘅形容詞就叫做比利時打比。 系啊， 你唔覺得呢場波有三條比利時有？ 我有另外一個名，不過你講埋先。 係即係點樣主宰法呢？就係、是、盧卡古入咗兩球唔使講啦，跟住就係馬拉拉斯喺佢種中前輪殺咯，同埋就係如果今場即係利物浦龍門米盧列特，因為救咗幾個球波。 我冇數，但我有睇佢 被人 cut 出嚟嗰段 highlight， 八次撲救，其中有兩次係單刀。 係、嗯、啊，有球迪路菲奧啦，我記得去到艾加都追佢唔到噶啦。 如果唔係係啦，如果唔係米羅拉斯嘅話，即係應該都唔係三比三嘅。所以咁有幾犀利都可以知啲，即係呢三個。即係三個比利時國腳啦，而家有幾勁啦。同埋今次都要睇下，即係再講翻阿米拉拉斯，就係佢上年本身佢都係打，上年本身佢都打前鋒嘅。 嗯。 今年開始俾即係佢開始俾馬天奴斯就改造咗啲啦。咁佢打啲副鋒位啦。上一季咧，佢咧就入咗六球波，三個助攻全季。到而家啦，今季啦，十二場波，你知唔知點咧？就係、是、利物浦入咗球波啦，就係、是、第一球嘅啫。但係佢入咗，佢有五球助攻啊，比上年仲多， 即係已經多過上年啦，多過上年成季啦。其實一踢咗半季， 所以佢而家打個係助攻方面，所以佢打呢個副鋒就係好出色嘅。同埋佢而家助攻榜咧，而家頭三甲咧，其實都係五個助攻嘅啫、 嗯。 就係、是、利物浦謝拉特啦。朗尼啦，同埋佢，同埋佢就五個助攻啦。所以佢即係馬天尼斯佢對米拉尼斯嗰個改造咧，就係即係好成功嘅。另外一個即係要贏嘅就係盧卡古啦。盧卡古今次咧，佢今次好在咩咧？原來場波裏邊咧，佢有睇啲資料就話有十二次同利物浦啲球員爭頂嘅。咁咧，其中咧贏咗五次啫，即系十二次裏邊贏咗五次，咁睇落唔係好多，但系原來佢喺禁區裏邊同利物浦球員爭四次，佢、 嗯、 贏咗三次，其中有一次就入球嗰次。 其實就即係利物浦咧，我一直覺得咧，你如果猜地面猜死佢，即係可能有啲人唔同意，你地面猜死佢咧，往往利物浦咧唔驚嘅， 唔驚嘅。 但系咧，你嗰啲硬橋硬馬直接掟入嚟衝入嚟頂嗰啲咧，利物浦就大劑。 其實我利物浦咁多年嘅都有高空波問題，我哋都成日都講嘅、嗯，就係、是、防高空波唔掂。即係自從希比亞退咗休之後，即係走啊，唔係退咗走咗之後，咁就高空波方面就唔係太掂，同埋個龍門啊練啊防高空波極差嘅。咁就米羅拉斯嚟嘅，米羅列嚟嗰陣時候咧，都睇落以為唔係好掂啊，但係好過阿連拿咯。 米羅列就撲救佢係冇乜問題嘅，不過你話如果即係羅渣士要求後邊嘗試下控球，即係做一啲短傳咧，後衞回翻俾佢嗰嘅處理咧，我又覺得爭少少。米羅列 啲出波驚啲咯，同埋呢場波盧卡古今次佢入嗰球波好在咩咧？原來艾加同埋史基泰爾釘同你爭頂都還可以頂到嘅，但原來就係 mark 佢入嗰球波咧。是啊，格連莊神同埋費納根，所以球咗。 嗱，咁我就覺得最後咧，我頭先我點解講另外一個名咧？我就話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車路士前鋒打比，即係嗱，即係咧大家知啦嚇，盧卡古咧加士到列治，即係兩個都係曾經效力車路士、嗯、或者係車路士借用過嚟嘅前鋒咧，今季已經入咗十五球波啦。 有冇睇過張有張相？ 係嘛？嗰張咁我冇理開遲啲放翻上天下足球啦。我就覺得咧，呢十五球波，今季加埋十五球，我話俾你聽，伊度今季入幾多球，知唔知？ 伊度兩球， 係啊。托尼斯入幾多球？ 托尼斯一球， 係啊。我計埋你夏薩特都係啦，都係夏薩特自己都係四球， 四球 加埋得七球波，係啊。咁自己計數啦，即係你之後嗰啲嚇。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唔知鄧車路士球迷唔開心啊，定係要即係喺度抽車路士水啦嚇。咁你問我最後咧，我想即係。提供即係一個問題出嚟，或者即係有少少延伸性，就係、是其實咧，利物浦對呢一對愛華頓咧，你打出嚟個風格咧，我覺得往往即係以後及後嘅英超咧，好多比賽會慢慢偏向係呢一個型格，即係係多啲互傳，多啲控下波，短傳一啲，先再踢上去。即係就我覺得係慢慢多噶啦。你而家數翻咧，即係你話即係有依家上即係上年同埋呢幾年爆出嚟嘅史雲斯啦、修咸頓啦等等，有一啲即係偏向中游嗰啲球隊咧，都開始即係更加依家馬天尼斯教愛華頓啦嚇、開始咧係有即係個技術個素養咧係慢慢提升咗。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場波咧，即係佢你好明顯利物浦同愛華頓都唔係一啲。 肯定是爭冠軍的份子，就算他一排第二我都不覺得是利物浦，所以我覺得往後就算可能六七八名九名十名那些對決都可以是技術素養慢慢提升了，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往後大家可以觀察一下英超的比賽。 你講技術素養，因為布華頓一向就是過往就可能好像即係硬， 即係莫耶斯時期帶領 的，即係暴力三強咧，即係而家唔係英超嗰三個，我成日不嬲講個暴力般啊，保頓同埋雷丁咧，咁留翻低度會比較粗礦些少，就曼聯同埋即係話華頓，但其實而家睇翻華頓唔係咁樣嘅，我睇翻個犯規榜咧，愛華頓咧要數到愛華頓嘅球員咧，原來係排到43名。那個就是巴里，他就到現在為止的犯規次數是15次，當然是搶截和 防中， 是防中搶截和攔截方面就分別是13和20次，即但都是去到43來，但你看看愛華頓本身過往他的球員呢，即好像菲立仔的年代，是再即菲立仔年代那些打法呢，即那麼爛仔性一點已經都不過了，即承接你那個說法就是現在是特別技術流， 還有那個我想說就是球風，球風是偏向即是慢慢吹緊去一個技術比較高的方向，即是我哋即係兩位就講咗咁耐呢場波啦，咁即係有另一場波咧，即係當然一定係擺喺今晚講嘅啦，就係呢個德國嘅國家打比啦。嗱呢場波咧我哋有啲手足咧就用咗我個 terms， 咁就用咗咧即係一三至一四球季咧即係最精彩嘅一場波。嗱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場波個精彩程度咧，我絕對肯定，完全唔否認。不過咧，我就覺得。點解只係同巴塞對皇馬嗰場國家打比差唔多，或者唔能夠超過咧？我硬係覺得呢場波咧係可以更好嘅。 啲人腳 係點解可以更好咧？就係即係我承接我禮拜五所講，兩隊嘅傷兵，多蒙特成條防線係出唔到嘅，即係個正選嗰四個成都出唔到嘅。拜仁最食得糊最多嗰個列貝利係出唔到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點解我就係因為憑住嗰個可以再好啲嗰個位，所以我覺得咧就爭少少或者差唔多到即係同西班牙國家打比嗰個相比咯。咁我覺得呢個位 含金量低咗少少咁樣，但係特別就係即係好似你有能力去爭呢個金球獎個即係列貝利啦，冇喺度波度，你硬係覺得爭啲。 係啊係啦，咁即係列貝利啊，即係打左翼啊，本身咁咧賽前咧，即係拜仁方面咧，其實已經講明即係洛賓會打左邊啦。即係雖然佢打下打下咧，左邊又見佢，中間又叫右邊又見 佢。左邊真係 即係甚至乎我覺得上半場最有威脅，喺左路地波傳中俾文素基治爭半步，嗰下係即係拜仁上半場最有威脅嘅。不過咧，你望我講翻即係場波啦嚇，你望我頭二十分鐘咧，的而且確拜仁即係一路承接住佢哋今年哥迪奧拿帶領嘅風格咧，頭二十分鐘咧，即係拜仁一路係保持控球嘅，即係多蒙大一路即係叫做鬥住啲位守住嘅啫。不過咧，頭二十分鐘咧，即係兩隊你話正式好入肉嘅攻門，我記得係一次利雲道夫斯基越位爭少少入嗰下， 嗰、那個唔係入添啊，佢飛咗機嘅。 係啊係啊， 但係之後我話哇，佢話爭啲喎，把握力點？原來佢一期越位。 係啊，唔係佢把握力不嬲，我都有一定嘅懷疑嘅啦。咁即係二十分鐘打後咧，反而二十至三十分鐘咧，多蒙特咧就憑住幾次反擊咧，基本上即係攞翻個比賽，即係攞翻少少個形勢，甚至乎我覺得先開紀錄嘅應該係多蒙特添嘅。不過咧，即係奈何嗰、那個把握力爭少少，即係呢場波其實我都覺得某程度上輸喺把握力嘅。 把握力嘅，所以我就成場波我就想講爭個把握力咧。其實除咗嗰球越位嗰球咧，李雲道夫斯基佢喺成場波裏邊咧，其實有大概有兩球啦。如果佢個把握力係強啲嘅話咧，其實就我覺得唔。个赛果唔会系三比啦。 系啊，嗱，咁嗱，即系三十零分钟打后咧，就出现咗我即系头先洛宾左边地波传中嗰个埋门啦。不过反而你问我咧，即系上半场嘅中后段咧，就即系入咗个胶着状态嘅，即系即系两边咧，你话认真嘅亮点咧，我就系觉得咧系得阿丹迪喺度推啊，利云道夫斯基同埋一下即系拉芬娜，好似系对住阿莱斯，即系或者有啲媒体亦列奥斯啦，即系嗰下好严重嘅犯规，即系亮点啊得翻啲埋身嘅啫，咁即系当然。 打比戰，即係國家打比戰，要有呢啲咖喱味嘅。不過咧，完咗半場之後咧，我自己喺度諗，即係呢場波多蒙特咧上半場踢到佢哋嘅部署嘅，即係一定係收落嚟，憑住幾下，即係上半場喺前場唔需要控球太多，幾腳彈下彈下，即係令到阿巴石高夫斯基啊、利雲道夫斯基、麥希大恩都有一啲入球嘅機會，不過就把握唔到。即係多蒙特咧，我覺得上半場係踢到個部署嘅，而且係精彩嘅。 同埋波唔白佢場波都係似打防反多， 成呢幾年啦， 其實直情係將再放多兩個中場咧，本身睇落又唔係打防中呢啲隔離嘅，咁啊放翻嘅閘仔中間咧。就因為集喺中間，中間反而有個兵員啊夠，所以但係成日俾阿洛賓喺左翼嗰度爆佢咧，咁就但又好彩就係洛賓佢唔知點解佢自己過唔到定咩，佢通常都放翻阿波去中間，但係咁都俾多蒙特嗰度清翻出嚟啦。反而今次要讚就真係讚四個唔係正選後衞，打到啊，即係可以截到拜仁嗰個。 我覺得。頭八十分鐘是打到的，這個的確的，即是費特列治基本上都半退休，很老實，即是很長時間是沒有比個賽，還一出就出國家打比了，即是我覺得多蒙特上半場絕對合格的，還有踢到個部署。如果你問我講回拜仁的話，我覺得上半場有幾樣東西我自己看到的，我就覺得拜仁在上半場呢個突破點咧，得洛賓一個，係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馬天尼斯推上去打，基本上我覺得佢上半場有啲似進攻中場咁樣打，基本上佢其實企喺文素基治後邊嘅啫，即係非常之接近禁區嘅。咁呢個係咪馬天尼斯嘅最佳位置咧？或者佢係咪適應得咁緊要咧？我呢個有一個保留，我覺得好一般咯，即係呢個決定。第三就係、是大家當然知道拜仁最強咧，其實就係列貝利加艾拿巴嗰個左邊啊嘛，即係我覺得咧，列貝利喺度嘅時候咧，艾拿巴上嚟嗰個時間性、那個 timing 咧係好正嘅。不過咧，佢今日夾洛賓咧又打唔出佢平時即係喺左路同列貝利嗰隻配合咯。不過你話所以咧第一個哥迪華要諗嘅調動咧，就即刻喺前場出現咗啦嚇。咁你問我嗱，下半場初段咧，其實同上半場差唔多嘅，即係差唔多。係 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換人，就兩場波變曬，咁就係換咗阿國斯出嚟。係國斯係大概係五十幾分鐘就換咗，係咪五十幾分鐘？ 係啊， 就換咗阿國斯出嚟，兩場波活生咗。國斯嗰個作用係咩？就係本來前場拜仁佢都係打，如果正前鋒咧就打文素基治，就打個正前鋒，因為佢高大型啦。但係佢就係人哋屯兵咗中喺個喺禁區前面屯咗查中場喺度，咁啊突破唔到。個國斯換咗出嚟之後咧，令到佢前面嗰個中場生曬，即係令到連阿梅拿佢走位都鬆動咗。 係啊係啊， 梅拿我成日講啦，阿湯馬斯梅拿佢成日都想走去幫阿文素基治嘅，咁就佢自己喺側擊個位就少咗嘅。咁啊國斯嚟咗之後咧，嗰種靈活咗咧，派啲波會靈活咗，咁就自己直情自己第一腳入埋。 係啦，呢個調動我其實係贊嘅，即係當然哥迪奧拿一路以嚟嗰個臨場調動。我係有啲保留嘅，係啊，我諗相信好多球迷都會係啦。你問呢個調動，第一當然文素基治成個上半場啦，或者頭五十分鐘佢第一個球賽嘅參與性好低，係同埋場波基本上即係佢冇乜作為嘅。第二樣嘢就係國斯入到嚟咧，佢個相對嗰個活動範圍咧就可以大一啲啦。咁同埋我同意頭先講嘅即係梅拿，即係托馬士梅拿，其實佢係一個善於走位入攝啊，去搶點啊，去執。嗰類型嘅球員嚟嘅，咁所以你問我大山梅拿，我又同意喎呢一個嚇。咁你問我其實咧，反而下半場同上半場差唔多，多蒙特又係即係甚至乎你問我0-0定還是國斯入咗嗰球1-0，我都覺得多蒙特係應該要入到波嘅，即係有幾球，有一球我記得係右邊傳中麥希達恩，其實佢可以頭取第一時間作埋個近處就可以入波。 萊斯有一球都傷緊嘅，但好似都 紐亞出嚟封位，好出色啦！即係呢度你提一提我，紐亞呢場波嘅表現咧又真係相當穩健， okay、 即係一如以往啦嚇。咁你如果你問我咧，多蒙特咧係 零比零，甚至乎即係一比零，喺五十至七十分鐘嗰段時間咧，係真係有數，又起碼有三四次咧，係可以攀平一比零，或即係攀平一比一啦，喺一比零嗰陣時。 其實應該係先入，唔係即係我唔係話，其實我可以先入波先，因為我淨係睇上半場嗰種攻勢咧，我記得有即係有一兩球波啦，特別利雲道夫斯，唔係講越位嗰球，利雲道夫斯基佢應該有一球個把握好啲。一控嘅話有機會半單刀嗰啲嚟嘅，但係真係即係呢啲，但係冇如果啊。咁但係下半場就係食唔到嘅勢咧。如果你換陣，你換嘅陣唔夠人哋換，人哋撳掣撳得快，一放個國師出嚟，你應該要早啲有作出啲協調。 嗱，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八十幾分鐘之後咧，就係一個關鍵啦。即係八十分鐘之後就係一個關鍵。嗰、那個關鍵位置在邊呢、如果冇記錯，艾簡達拿入咗場啦。咁洛賓入嘅第二球就係佢助攻啦。咁某程度上，我覺得艾簡達落到嚟咧，拜仁喺中場即係混上嗰啲波嘅威脅性咧，增強咗非常之多啊。咁第二樣嘢就係有一個關鍵點咧，就係、是、多蒙特咧去到八十分鐘之後咧，基本上有半隊球員咧係冇曬氣，我諗呢個好多 好多球迷都想講呢件事， 特別係即係多蒙特嘅 fans， 即係都想講嗰樣嘢咧，就係、是如果我冇記錯啦，就係、是。萊斯是去到即左邊副位進攻嘅，跟住咧就冇力腳軟，就俾拜仁嘅防守位避開咗，咁啊打個反擊翻去。咁所以好多球迷賽後斟酌嗰樣嘢咧，就係啱啱即係大家知道國際賽期啦，咁德國隊係啊，德國隊就去咗呢一個温布萊踢啦。咁即係上個禮拜五，其實我有講嘅，就係、是路維或者羅夫咧，即係德國嘅領隊啦嚇。咁就決定有三個球員咧，係對完意大利嗰場，即係上星期五對完意大利就唔使去周二對英格蘭嗰場波，咁啊放咗去歸隊，即係奧斯爾、紐亞同埋呢個藍姆係啦。咁樣咧就其實賽即係呢場波未踢嗰陣時，已經有好多人批評路維呢個做法㗎啦。即係我覺得路維有個原因嘅，我記得好似係就話呢三個球員係。已經不需要再考察，咁就係、是、 總之入眼國家隊 嘅。咁就係啦，三位就 係個，即係特別係拿姆啦，同埋紐亞，佢哋成講話啊，呢幾個係咯話唔需要考察就入曼國家隊，咁都有球迷咁批評佢啦。如果係咁啊，阿萊斯啊嗰啲，其實都可以同你一個講法都得㗎。咁啊，收尾召入國家隊全部話揾翻一班新仔同即係同英格蘭抽過咪得咯？點解係要帶埋佢去啫？ 嗯， 即係你諗下你即係萊斯佢呢咁嘅級數，即係入國家隊已經係必然嘅。你係正選都係即係起碼好過舒爾尼啦，即係一定係嘅。所以你點解即係有人講我點解路維要咁做咧？即係直情嗰場波係托馬士梅拿有去嘅， 係啊， 但係就好似係 冇睇波咯， 係啊，去睇波嘅，我覺得冇 咁嗱。其實咧我諗如果熟少少德國波嘅朋友啦，都會清楚，即係德國隊咧，其實你話。可唔可以用偏袒去形容？即係好多時候入選嘅拜仁又係大户啦，咁用嘅戰術啊，又遷就拜仁啦，咁喺嗰啲重要比賽嘅用人入面又有拜仁慕尼黑嘅球員又先行啦，咁等等等等嘅情況咧，好即係其實好多年㗎啦。我諗呢個好多德迷都會清楚，即係比我更清楚啦。咁呢場波，你如果你叫我總結啦嚇，我就覺得多蒙特係相當唔抵，呢、這個真係相當唔抵。第一就頭先提到嘅傷兵好大影響啦，即係 特別就係曉姆士啦。係啊，曉姆士呢個真係一個關鍵人物嚟嘅。 同埋即係我哋上星期一，我同文傑做嗰集就提到，即係組織後衞咧。我哋講嗰樣嘢係侯姆斯，其實係一個表表姐嚟噶嘛。即係當然多蒙特係一個防反，但係你留意喎，防反最重要當然係前面要有快馬，同埋要有啲即係傳球線路即係好清晰嘅球員。但係你要留意後邊嗰一陣運上去呢一 part 對於防反係相當重要。即係你冇侯姆斯第一，即係講真。你排球嗰啲所謂嘅一傳啊，即係你一定要建基好一傳，先有之後第二、第三 part 噶嘛。咁即係你後面運，即係第一 part 已經冇咗嗰個 最好的人啦。咁即係呢度係相當重要啦。咁第二就係、是、你望幾個後防，費特列治去到下半場尾段都講啦，跑唔喐啦。咁、另外就頂替舒姆沙嘅又係另一位新人啦，杜姆啦，即係你叫佢固定防守咧，我覺得已經有交代啦。講真的，你即係面對住拜仁啦，即係激力咁強嘅一隊波，你叫我要求埋即係佢有助攻咧，即係其實唔實際嘅。呢、這個係啊，講真的。另外就。經常講前面個把握力咧，就係呢場波嘅致命傷嚇。咁你問我分分鐘咧，如果嗰幾球波一人入一球咧，咪希達恩啊、萊斯啊、利雲道夫斯基一人入一球咧，咁咪和波咯。 因為對住拜仁呢隊波啦，拜仁嘅隊波咧，佢係好有德國國家隊嘅影子，即係成日都講佢呢兩隊波咧，即係國家隊就係德國國家隊同埋跟住球隊拜仁咧，佢哋嗰種機動性咧，即係完全係每一個位即係成日想講就係點解德國。所以你如果你講一個組織球位咧，係德國揾。最多的，其次會可能是 西班牙，因為佢個每個位嗰種機動性咧，去組織去一路拱去中前場去進攻咧，德國呢隊波係真係最出色的。如果你要對住拜仁呢隊波咧，你即係你成多蒙特，你成班中場成班後衞係換曬嘅話咧，即係同你中場嗰種配合係有種斷層喺度嘅，跟住中場要幫手防守咧，亦都去忽略咗前鋒嘅話，即係你三線嗰種機動性係停咗落嚟，你對住拜仁其實都可以捱到去66分鐘先俾個斯借到一球，都拜仁即係多蒙特都算係咁啦。 係啊係啊，我同唔係。算是咁咧，我分分鐘覺得，我突然間諗一樣嘢，其實3-0咧係絕對唔反應，唔係太反應到，係啊， 唔係太嘅。我講3-0啫，大家你睇落場波真係3-0，但係最後兩球波真係可能多蒙特都頂唔住，85和87分鐘連失第二、第三球，即係但係呢3-0係反應唔到場波嘅。 係啊， 你當呢場波，如果我自己即係綜合比如講，咁拜仁係值得贏嘅，但係1-0嘅啫。 係啊係啊嗱，如果你話講翻拜仁咧，頭先我哋講到即係換國師呢個換人調動啦，其实我呢场波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赢哥迪奥拿嘅临场调动。呢个系过往喺哥迪奥拿比赛咧，系比较少见啲。 哥迪奥拿佢喺巴塞年代嘅，就系换人出嚟俾啲新人上去玩啫嘛。 系啊，唔系当然往往咧或以前巴塞甚至乎而家拜仁比较少一啲需要佢变阵先抢赢场波嘅比赛。当然呢个情况系少。咁但系我哋过往即系觉得哥迪奥拿啲换人咧系摸不着头脑嘅令人。反而咧今场波我觉得咧嗰两个系换得好。即是國斯和艾簡達拿，不過他留意不到一件事，就是其實做教練是有一點忌的，就是你每換完一個球員，你都將個陣型或者將其他球員的位置要調，其實是有一些忌的。即我記得他換有一次他是換這個中堅雲布廷入來的，咁啊喐啊馬天尼斯又拱翻上前啦，跟住好似換艾簡達拿入啊，唔係換，總之咧馬天尼斯咧俾佢嘅換人咧喐咗兩次定三次嘅，即係咧搞到個球員咧其實都唔知道踢邊個位置。 Okay, 但其實呢啲換法到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咧。如果你換防線咧，就千祈唔好。 係啊係啊。 但係你換中前場咧，你有啲變通，我講冇問題嘅。即係好似呢啲啊，摩連奴最中意嘅，佢喺中前場冇換咗人，換咗人前面生曬嘅，但係後防咧，即係嗰四個位加埋多，都千祈唔好喐。所以佢我覺得冇問題嘅。如果係中前線，你調多啲位，咪等佢自己發揮一下咯。一係咧就想反勝，一係你要追翻和，呢啲一定要啦。 另外就係泰亞高局嗰樣嘢啦，即係我覺得泰亞高阿簡達咧，即係起碼佢個心咧就未飛去對恒大嗰場波住嗱，唔係當然恒大要過多一關先對到拜仁啦。即係泰亞高阿簡達拿咧，佢就係成，即係佢根本就係好熟悉哥迪奧拿個佢想要啲咩，佢完全知嘅。 以前跟開 係咁，所以咧佢落到嚟咧就更加令到哥迪奧拿想套落拜仁嗰套戰術咧，發揮得更加好。 即係傷咗咁耐咧，出到翻嚟仲可以配合到隊波咧，仲要啱新嚟咧，唔係翻以前喺巴塞嗰個年代。 係啊， 所以佢都係我諗教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 係啊嗱，即係時間就差唔多啦嚇，咁 但係都係啊，想就係。 仲有補充係咪？ 有個國師啦，其實我覺得國師就係呢個人，就係啱佢翻去多蒙特啦。應該第一場係即係打比，咁就佢即係表現得咁好咧，呢個我覺得出奇嘅。 Okay. 即係一個咁嘅球員，突然間翻咗即係自己過曾經過去咁多年嘅主場啦，仲要俾啲球迷噓嘅。我記得睇到就係有講報道，就係個有人舉個牌寫住猶大國師，係咁樣去講佢嘅。但係佢都即係佢入到球波，但係佢都冇慶祝 是啊，冇啊，冇啊，絕對冇， 絕對冇，即係 高下立見啦，撳低又同某啲人， 你又想講邊個？ 某啲啦， 某啲。哦，但係今期好多呢啲嘢， 今期好多，絕對係多啊！ 尋晚都一場啦，即係邊啊？卡迪夫城對某某隊，跟住阿費沙金堡入完波都唔足啦。 係啊，嗱，嗱咁樣啦，即係我最後就覺得其實我哋。是應該遲啲留翻俾阿天野上面再講嘅。喂，大佬，我今日即係我成日講嘅，一講拜仁咧，我上天野 Facebook 一刮咧，就可以做到功課。點知天野 Facebook 唔係講拜仁，講個 BB 俾人搶走咗，我真係硬係要強烈譴責佢啦。即係呢度咧，借30秒，即係要講咧，就係其實我賽即係頭先都同沙比仔講，就係都雖然我哋嘅節目咧就未至於成萬上億人聽，即係都喺度呼籲一下，即係都如果有啲人即係好心人咧，即係都幫佢揾得翻個 B B 啦，或者即係都希望個 B B 係即係起碼安全先啦。 即係而家最重要同大家講咧，就係有啲傳媒講話佢自己個 B B 身個關係，即係佢背後佢阿爸阿媽關係點，但唔關事嘅。你知道一點就係個 B B 唔見咗，同埋佢因咩原因唔見要幫我揾翻，呢個先係重點嚟。其他嘢其實唔關事。 我都覺得係啦。咁最後一分鐘咁，我就頭先窗見到有啲朋友咧討論得相當激烈啊，即係都好有味道啊。咁另外就 Kenny 就話今晚維拉必勝嘅，我覺得。窄細少少，即係 Kenny。西布朗今年其實個勢相當好啊。咁另外咧，提一提大家咧，今晚咧記住咧3:9睇羅馬。OK， 聽日咧再同大家英超大格鬥啊。好，拜拜。